上写袁建写

元仲兄，小弟有一事请教兄长。 哦，贤弟请讲。 如今老母已有我妻陪伴，我想进京求官，兄长意为如何？ 贤弟哟， 若官如山，日月照，山外青山。 在愚兄之上，进京求官当无大碍。 只有兄长这句话，小弟我就放心了。 贤弟，仕途可险恶呀！贤弟。 世之才，我有金轮满腹；若是功劳山林，我倘若金榜得中，我定能福泽乡里，为黎民造福啊！ 里去倾诉，哪里去？ 这把 人耻笑， 兄长为何也穿 秋冠须走？唐当路见宝怎么能够做清官？想平步青云做高官，切莫优柔寡断呐、 啊！公公， 掂量掂量，何去何从？ 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 妹妹 子。 郎君。

满门，超产满门。